剑客玩家那也不是菜鸟，看到韩嫣柔直扑过来也没慌张，还剑入鞘却是一个拔刀斩的起手式。剑光一闪，拔刀斩已出手，剑客表情极其冷静，这一击把两个目标都包括了在内，既拦向了冲过来的韩嫣柔，却也不忘继续加紧输出 BOSS。 而后却就听得哗一声响，剑客就见眼前出现一面极其无耻的大盾牌，竟是把他这道剑光给拦了下来。拿盾的人被这一击斩得倒退，但盾在此时收起，寒光一闪，在倒退中竟然还了一个拔刀斩过来。这一斩竟然和剑客出招一样，一斩分向二人，一是要砍剑客，另一边剑光的一脚却是掠过了离剑客不远正快步冲来的拳法家。以剑客和拳法家的位置而已，这一记拔刀斩本是不够分界二人的，但是叶修合理利用了正在被击退的效果，拔刀斩的剑气是在后退中完成的，与普通情况下使出的形态有些微不同，这才准确地用最后一脚烧到了拳法家。这样精妙的使用，哪怕是霸气雄图这些大高手也是料损不到。拳法家满以为自己很安全，结果却是被拔刀斩的剑气末端伤到，身子斜退出去。至于剑客，君莫笑这一下的出现本就突然，再到出剑闪避的话，动作上也是来不及，连忙又是一个利剑一个格挡。当一声响，剑客架到了这记拔刀斩，正觉欣慰，眼前掠过赤红一道，剑客的角色却已经飞向了天际。却是唐柔的韩嫣柔已经杀到跟前，立刻就是一记天击。这格挡也是个技能，当然也有出招收招冷却。此时剑客虽是格挡造型没收干净，但早没了技能效果，这一天击吃的是结结实实。叶修的君魔笑紧跟着折身一个后跳，千机伞甩下，又是枪形态，格林机枪使出，子弹暴雨般飞舞。霸气雄图纵然不惧子弹的伤害，但被打中后的短暂僵直效果却也令他们一时间逼不过来。枪林弹雨中，包子入侵急直冲向第五号目标。这牧师没啥战斗能力，之前就是被包子入侵欺负的，此时看着家伙又来欺负他这可怜的辅助布衣，愤怒不已，掉头就跑。包子入侵却不放弃，不管其他人是个什么情况，只是死盯牧师，这是叶修一早就给他交代的，不管能不能攻击到，但要盯到，不能让牧师有机会进行恢复。唐柔追着浮空中的剑客一通暴打，剑客也是无计可施，生命哗哗下降，原指望牧师赶紧来恢复，结果空中视角一转，却看到牧师像狗一样被包子入侵追得满场乱跑。剑客不敢再怠慢，连忙拿出颗药吃了下去，这一瞬间生命就已经暴涨上来，却是十分珍贵的瞬间恢复生命药剂。这类药剂都是紫色，忠于药剂中的极品，霸气雄图也经营许多，虽然只是初级阶段，药剂师还没养到那么高端，但通过不断的打怪刷本搜刮，这样的药还是有点。蒋由他们过来对付地图 BOSS， 以防万一，却是带了这药中极品。这剑客看此时情况严重不对，却也顾不得其他，连忙把药给吃了下去。普通药剂十秒的效果，一分钟的冷却，顺服药剂却是瞬间的效果，冷却却是长达了两分半。而且大家同属药剂，冷却是共享的，吃下顺服药剂后，这两分半里连普通药剂也是吃不下了。靠着这一顺服回血药，剑客活了下来，落地后立刻一个瘦身操作，翻身滚起，抬手就是一个上跳。 不要躲， 叶修的声音却是在剑客上挑剑起手就已经喊出。 唐柔本已经是准备后跳闪让的，听到叶修喊叫却是一呆。大家操作都是不慢，这一呆的瞬间他想躲也是来不及了。剑客这一上挑撩了个正着，韩嫣柔被挑向了半空。 是说我吗？ 唐柔在空中还有些茫然，被浮空这可是相当不利的状态。那剑客自然是大喜，追上就要报刚才被韩嫣柔浮空后的连击之仇，不想一道豪迈之极的剑气突然就已经掠到了眼前。这剑气剑客好熟悉呀，大叫一声我操，却无论是闪避还是格挡都来不及，被这道剑气劈了个正着，角色一下子倒飞了出去。而韩嫣柔却因为被上挑浮空，恰恰避开了这道大范围的剑气。跟着一道人影已经如风般从尚未落地的这韩嫣柔身边抹过，又长又快的利剑急速传出，还在空中倒飞的剑客一下被刺了倒穿，人影脚步却是不停，直接一路冲杀下去，将剑客活活钉在了一边的山崖之上。狂剑士技能冲撞刺击，叶修的君莫笑当然是有这技能的，但此时出招的却不是他，颜之浪人傲盘豪迈的大范围剑气冲击力十足的冲撞刺击，通通是出自颜之浪人傲盘之手。连吃了两个地图 BOSS 的技能，剑客刚刚加起的生命瞬间已是到了濒危线，离死不远。叶修的君莫笑此时却是极度无情的火上浇油，一个反坦克炮轰向了还被钉在山壁上的剑客，一边对唐柔笑道： 是说你啊，你不用太辛苦的，最强输出在这儿呢。 三发反坦克炮炸成一团烟火，剑客那点生命当场到底，化身一具尸体软趴趴的顺着山壁滑下跌倒。唐柔的韩嫣柔从空中掉下，一个瘦身后站起，望着已经死掉的剑客有些茫然。那边牧师依然被包子入侵追得到处不乱跑，蒋友等四人被君魔校的机枪压制，此时刚抽出身一个去帮牧师，三个却是迎向了这边。不想只是这么一个短暂的瞬间，剑客竟然就已经被干掉了，灵魂出体浮向半空，剑客鸟瞰下方泪流满面，居然是借 BOSS 之手瞬间就把自己秒了。君莫笑，你们还敢更无耻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刚刚把剑客钉到墙上的颜之浪人傲盘撤剑转身继续冲向的目标依然是他们霸气雄图的玩家。看到颜之浪人傲盘挥舞长剑转身袭来，冲过来的蒋游三人也一下子懵了，他们也是这时候才意识到君莫笑这战术的狠毒之处，这哪是抢 BOSS 来了，分明是给 BOSS 当帮手来了。此时才加入战团的君莫笑三人在 BOSS 的仇恨序位中绝对是超级靠位，无论如何也打不到他们，所以他们只要自己别往颜之浪人傲盘的剑口上撞，那么除了 BOSS 的一些范围技能外不会受到任何威胁。而蒋游他们呢，却将逐个沦为颜之浪人傲盘的猎杀目标，而君莫笑他们三个势必会在一边帮 BOSS 输出，等灭了他们几人，这三人再折返过来料理生命已经无多的 BOSS。虽然红血状态的颜之浪人傲盘十分可怕，常理收拾三个满血玩家很轻松，但是这是常理，君莫笑的实力是在常理之上的，蒋优毫不怀疑他们三个有拿下这个生命无多的颜之浪人傲盘的实力。抢杀、周旋、撤退，刹那间数种念头在蒋优脑海中闪过，但他却没有时间去细想。剑客挂掉后，他的爱凑热闹顿时上位，成了颜之浪人傲盘的仇恨第一目标， 骇人的剑气已经朝他扑面而来，卷得地上黄沙扬起一道，像是要将他的爱簇热闹直接撕裂一般。蒋由哪敢怠慢，他一个布衣法师又不会格挡什么的，一个不小心直接被秒都是可能的。蒋由连忙一个翻身操作，爱凑热闹滚身避开了这道黄沙剑气。胭脂浪人傲盘双手持剑插地一个上挑，这在玩家方面是魔剑式的地裂波动剑，但在胭脂浪人傲盘始终施展效果又被放大了，像是要把整个地皮翻起来一般，卷起的黄沙真如波浪般就朝着爱凑热闹翻滚过去。那惊人的气势和宽大的攻击面积足以让任何一个魔剑士玩家羡慕嫉妒恨。蒋游和胭脂浪人傲盘这都站了近一个多小时了，虽然一直是远距离输出，但对这 BOSS 的攻击手段也已经知之甚详。一看那起手时就已在准备，朝旁又是跑又是滚，眼看就要拖出范围时，就见眼前屏幕一黑，一个人影就这么摔到了自己面前。蒋游骂了一声靠，这人影已经撞到他身上，两人一起又翻滚在地，被地裂波动剑掀起的滔天黄沙卷了个正着。爱凑热闹不知那兄弟死活，只知自己的生命是刷一下就已经见底了。面色惨白的他还没来得及吃药，就见君魔笑的人影已经出现了他的面前，根本不等他起身，一脚踩上来，砰砰砰几声枪响，直接就送爱凑热闹回了空气城。 靠！ 蒋游这次是掀桌了，真掀桌了。作为俱乐部工会的经营者，正规的职业玩家，蒋游那也是有专门的办公地点的。身边还有一样同样是经营工会的玩家工作者，也在勤奋地游戏着。突然就见老大掀桌而起，一脚踢翻了板凳。在这寂静的深夜，每个人都从游戏世界里被揪了回来。众人惊恐地望着他们的会长大人，蒋游则是狠瞪着屏幕。刚才他已是抢着要吃药了，但手却还是没君莫笑快，被人强先杀掉。结果吃药操作成了按任意键复活，此时已经回到了空机城。在那儿怒了两秒后，蒋游飞扑向了同屋的一个人身后。在他大发脾气的时候，这游戏工作室里只有这一个人连头都没顾上抬一下，这是蒋游的队友，和他一起在一线峡谷战斗的拳法师玩家。至于其他几人却和他们不同城，因为网络工作的特殊性，他们也并不需要飞在同一地方办公游戏。拳法家玩家此时额头见汗，心更是狂跳。他的处境艰难的是一塌糊涂，此时的他竟然遭到了君莫笑、韩嫣柔以及胭脂浪人傲盘的联手攻击。此时的他不是在战斗，也不是在躲避，根本就是在逃跑。蒋游瞥了一眼他屏幕一角的队伍列表，就知道大势已去。原本的六人队此时已经只剩下三个，方才被扔过来撞了他的爱凑热闹一起滚进地裂波动剑的人是谁，蒋游一时间并没有看清，但现在看来恐怕是那个发现 BOSS 的狂剑士了。这人已经消失在列表中，显然是也挂掉了。左躲右闪跳冲刺翻身，拳法师玩家的双手飞快地操作着键盘和鼠标，爆发出的密集敲击点击声显露出他此时极其密集的操作，可见战局之复杂。只是即便是如此努力的操作，屏幕上他生命的血条却依然在一点一点地被消去着。他虽然努力躲避着攻击，却始终不能彻底的脱身。忽然面前影子一闪，君莫笑的身影突然出现，却是用了影分身术，突然把真身闪到了身前挡路，撑臂一展就是一记落花掌， 落花掌也是一个带着点气波的小范围攻击。君莫笑出手极快，左右都不可能躲得掉。拳法师玩家百般无奈，只有后跳，反而就听到噌一声刀出鞘的声音。颜值浪人傲盘的澎湃的剑气终于是完美的斩到了拳法师的身上，那血条刷一下就奔着谷底去了。拳法家玩家的一根手指几乎就一直在药品栏的顺服血药的快捷键上停留着，这瞬间已经毫不犹豫地点击了下去，本已见底的血条瞬间又被拉回了些。只要他们每个人都准备了，剑客吃了，讲油是根本没来得及，拳法师早有准备，此时倒是吃得快，但是被颜值浪人傲盘的拔刀斩砍飞的他却根本就没得到落地的机会。这边君莫笑抢身上来，一个天机直接将他给接了，接着蒋游和拳法家就见生命刷刷刷地往下掉，从屏幕上他们根本就看不到君莫笑的身影，甚至有时连中了什么技能都判断不出。 操， 骂声中拳法师挂掉了，仙了，又仙了。拳法师显然不想让蒋游一个人先着，在他尸体落地的一刻他也先着跳了起来，嘴里还在骂着， 操，和 BOSS 打配合有没有搞错呀。 市里人呆呆地望着这二人，他们倒是知道这两位从神之领域跑到第十区是干什么去了，不过看来新区的这个对手本事已经很大，工会里数一数二的高手此时都被搞崩溃了。所有人都把头埋得深深的，不敢多看，更不敢多问。他们是霸气雄徒，从上往下习惯性地延续了一样的风格。霸图队长韩文清一有不对指鼻子就骂的彪悍风格很受工会领导班子的欢迎，只是他们学的多少有些不对。韩文清开骂至少也是有了错以后占着理儿了才会开骂，但是学来的这些家伙几乎只是酷爱韩文清的那种暴躁，他们是有不顺心有不爽有需要泄火的时候就会找理由开骂。众人都是有点经验的，此时可不想去当这个出气枕头。结果蒋游和这拳法家哥们儿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的，总也不能两个受害人对骂互相出气吧。最后目光一曲落到屏幕，此时拳法师角色还没有复活回城，幽灵视角下只见君莫笑、韩烟柔、伙同颜之浪人傲盘像一支队伍似的整齐地扑向了他们还活着的最后两人神枪手和牧师。 无耻啊，神怎么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啊。 蒋游实在是在身边找不到骂的，只能是指着屏幕中那个飘渺的虚拟角色怒斥着， 没错，太无耻了。 拳法家连忙附和，他也快憋死了。哥俩你一言我一句的一捧一逗把君莫笑数落个遍，却一点都没能改变屏幕中一线峡谷里的战局。目前的局势是四对二，对手阵容中有颜值浪人傲盘这样无比强大的输出，又有君莫笑这种无比强大的无耻，神枪手和牧师实在也是周旋不下去了，只是战斗很快转移出了拳法家的幽灵视角，蒋游和他却是什么也看不到了。